第五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宣传画新景问世。本届艺术节在为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举行。宣传画均印有第五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等字样，节徽和艺术节日期还分别印有艺术节各级别名称。艺术团级别和艺术小组级别宣传画描绘了艺术人和艺术小组员展开各种充满革命气概和浪漫的文艺活动，来推动主体革命事业和先军革命事业前进。文艺宣传队级别和机动文艺鼓动队级别宣传画描绘了文艺宣传队员和机动文艺鼓动队员在各地革命战区敲响火线宣传和火线鼓动的鼓声，来鼓舞军队和人民大力展开全民总突击战。